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 D 一百嘅聖斋大时代。咁好快又一个星期啦吓。咁啊系啊，唔想咁啊，首先啊，即系多谢晒你啦， 系 啦，系你嗰啲即系怀旧古老嘢咧，即系一流啊，有晒嗰啲典故啦，各样啦，同埋你系后生嗰下紧要啊嘛， 仲有经历啦，少少 经历啊嘛， 仲要有少少经历， 系啦，搬埋落嚟啦，系啦，冇错啦，咁啊，一切咧都系喺呢个聖斋古老嘅城市嘅居住地方啦，可以咁讲啦，吓一个香港嘅缩影。一路伸延到而家就香港，唉，我哋见到繁华之势啦，当年来咁多嘢㗎。好啦，嗱，上一集呢我哋讲到一啲招牌啦，招牌呢就原来咁多特色，唔讲唔知喎，嗰啲字呀、写法呀、或者制造招牌嘅材料呀，咁一路衍生到而家我哋所见嘅霓虹钢管啦，咁但係冇辦法啦，你话大街大巷呀嗰啲地方呢，嗰啲招牌呢根本就唔俾挂，特别係商业楼宇好大座嗰啲完全冇嘅，要入去大堂里面睇个水牌，系啦，睇个水牌先得。 冇晒特色啊！ 真系冇晒特色，好唔开心啊！冇办法，时代就系咁啦。好啦，咁一路走到啲铺头嗰度咧，系啦，今集咧我哋又讲下啲铺头啦，各样啦，啲经典嘅店铺啦，同埋咧，上集都提过一下一啲影楼嘅嘢啊，吓，呢个真系大家必须经过啦，好啦，我哋睇两幅图先。嗱，呢个普通嘅字有几个字，有冇特别嘅意思咧？嗬， 嗱，呢度咧又有故仔讲下嘅。 好， 阿通，我又问下你， 系啊， 有冇听过一句老嘅说话？叫有钱就楼上楼，无钱咧就地上踎。 呢、這个都有听过，地上踎就有听过啦。 其实咧呢个咧系一啲早年嘅茶居嘅茶楼咧、 哦， 都系成栋楼嘅，啲旧式唐楼啦，两三层高啦。咁、okay, 楼、okay、上咧个收费就唔同嘅，贵好多嘅、越上得高咧，可能有埋啲歌厅啊，听下曲啊咁样。咁、 okay, 所以收费另作计算嘅。咁、如果一般贫苦大众冇钱咧，就要喺地下嗰层，即系叫凹凸啲，同埋平价啲嘅地方。咁、所以咧呢、這个说话咧，其实反映到唔同嘅消费阶层。咁你有能力咧就上高啲啦，冇能力咧就要踎喺下面最低嗰层啦。 冇错， 咁呢个其实咧好现实嘅、真系。咁其实咧讲开啲楼字咧，亦都其实反映到咧一啲唔同行业咧，例如头先所讲啲茶居啊、茶楼咧嘅名咧，通常都会用楼字嘅。例如一座即系另一间好著名嘅楼嘅茶楼、可能大家听过叫杏花楼。咁呢个其实咧系喺即系我哋早年啊，讲翻系国父孙中山嘅年代啊， okay, 民国时代啦， 系啦，咁当其时咧，去到呢个时代咧，佢曾经咧同文书同好多革命嘅朋友咧，就喺度聚餐嘅，咁啊商讨国家大事，咁、喺上环嘅水坑口街， 系系冇错， 当然冇咗啦而家，系啦，咁例如亦都可能有啲，譬如话，咩醉琼楼啊，咩、或者系啲叫做莲香楼啊，咁呢啲亦都反映到其实呢啲铺头咧，亦都系同即系饮茶啊食肆有关嘅，咁、呢个亦都系已经有个规界度啊，咁至于咧，其实早年呢啲铺头好多都有咁最尾个字咧。都能够反映到佢个行业嘅特性喎， 睇个字就知 嘅。系啊，可能头先嗱，我哋最早之前讲有个攣字啦， 系 咁啊。头先之前讲嘅大益攣就做系，其实果攣里面一间铺头啦，即系批发生果嘅。咁、可能一啲菜攣啊，或者一啲鸡鸭攣啊，咁其实呢啲攣字咧都系一种叫暂时性嘅流动式嘅铺头仔。咁、所以咧就通常都系卖呢啲咁样嘅日常嘅生活嘅所需啦。咁所以要用攣字就形咗呢种咁嘅形式嘅铺头。咁、至於亦都有一種叫局啊，咩局物局咁大家都知啦，可能叫書局， 書局 啊，賣書啦，或者叫做或者一種叫做药局， 药局啊，系 卖药噶啦， 卖药 系啦，呢、局字咧就多少少咧，有啲叫专门性嘅行业啦， 专业啲嘅， 专业啲嘅，咁啊用个局字咧，又有个即系原因喺度。另一种咧，亦都系叫管啦，或者叫盏。可能你知道，可能啲饭馆啊、旅馆啊，甚至乎啲卖啲好特别嘅客，即系招呼一啲外来商人嘅客栈啊，咁用个栈字作为佢名称嘅，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唔同嘅一啲行业咧，有特定嘅字嘅。 系啦，嗱，听日我哋睇下一张图啊，就系、其余嗰几只字咧，就有晒系啦，啱啱啊，唔使讲啦，就有馆啦、成啊咁样嘅。 系啦，好啦，仲有一样堂字啊， 堂系啦， 系啦，咁啊堂咧，其实可能如果大家明白嘅话咧， 都知道其实可能有句说话叫仔仔一堂， 是 咁就厅堂啊，一个大堂嘅意思啦。咁、哦、通常咧呢、這个亦都形容一啲大间啲铺头，最常见咧就是、往市咧好多啲药材铺咧就好大间嘅，咁佢可能左边嘅格局咧就一排嘅八字柜啊，中间通常会有一个驻诊嘅医师同埋把脉， 系啊 咁样，右边可能卖啲山草药咁样，咁、嗯、咧地方大，咁同埋啲客人咧啲病人啦就嚟排队嘅，可能有排凳俾坐下，咁喺厅堂下面啊，咁好骨子嘅，咁所以咧用咗堂字咧，可能咩乜堂乜堂啊，都可能大部分咧都同一啲药局咧、 哦、有关系 嘅，系啦， 好好型嘅嗰个名字，我成日觉得个堂字咧吓，即系一定系好多人，好大家族，系啦，或者好有庄严啲、有威势嘅， 冇错， 咁样嘅嘢噶。 咁所以咧，一个地一个旧式嘅店铺咧，其实都可以凭佢最后呢个字咧，都能够 解释啦， 解释到即系七得八百估到咁滞噶啦。 系咁啊，仲有个庄字啦 吓，庄咧其实咧又可能解说翻啲钱庄啊、书庄啊，或者亦都有个斋字啦。可能买啲文房四宝啊，呢个文文化啲嘅行业咧，咁都系好喜欢用嘅斋字啊。但系而家咧可能唔同咗啦个时代，我头先所讲嘅盏字啊，都好多铺头咧都用咗盏字，可能买啲杂货啊都可以用盏字噶嘛。所以而家呢一种格式咧，其实都未必系一定系可以通行嘅。 几得意哦，系啦，就讲过有个楼啦，系啦，栏啦、行啦、园啦、局啦、管啦、庄啦、嗬、堂啦，咁样一路发展落嚟。 嗱，其实咧一个铺头咧，即系好似同人名一样， 系 即系唔怕生坏名啦， 最怕 咧改坏名啦。咁所以改个名咧，真 系 好考呢个老板嘅智慧嘅。咁、或者我又睇下 下一张图啊嘛。 嗱，呢间铺头咧。其实好简单啫，都卖啲纸扎啊，啲神医用品咁样啦。咁 但系个 名系啦，拜神嘢，咁好简单个名，东发龙， 东发龙 系啦。 系 啊，咁其实好简单，可能咧好多时咧，啲早年嘅铺头咧，都可能会用翻个老板嘅名嘅、 哦， 可能叫阿东啊、阿明啊、阿成啊，咁最简单。叫成就成记，叫通就通记， 啱啊啱啊， 或者乜乜号 最基本 嘅，最基本啦，记啊号啊，呢个基本上名啦。但系好多时咧，都有啲唔同嘅人啊，或者啲籍贯嘅人咧，都会用啲特别嘅名嘅。例如咧，我都发现咧，呢个龙字咧，好多时都系啲潮州人开杂货啊，或者铺头好兴用嘅名， 系 兴隆啊， 兴隆就系虎头边嗰个龙字啊， 系啦，冇错啦。咁发字更加大家都 即系 心有所愿啦，做生意咁想发达啦， 一定系 咁可能个老板。叫阿东咁样，叫东发龙咁样啦。咁、我曾经即系讲一少，可能我哋有朋友叫做洪朝峰噶嘛。咁可能啊，姓洪嘅又潮州人， 哦、 又中意风啊风盛咁样，可能真系呢个名字都可能有意思嘅，当然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即系纯粹讲少啊，即系其实可能有一啲咁嘅旧式铺头咧，都会沿用翻呢啲咁嘅名咧，希望有个愿景啦，亦都可以就讲翻佢自己铺头嘅一种特性。其中咧喺深水埗咧，系有间传统嘅潮州嘅买啲果菜种嘅地方，咁、佢就即系冇做噶啦。咁、佢名称好得意，叫陈振龙。 哦，陈振龙啊， 系啦， 真成个人名嚟嘅。 陈振龙系人名嚟噶，我开头以为真系个老板成个名摆落去， 全个名咁。 后屘我就好好奇走去问一问阿老板、 哦哎， 你系咪你祖辈系咪有个人名就咁摆落嚟做铺头名？啊，佢话唔系，原来咧佢可能佢爸爸定阿爷咧改呢个名的时候咧，其实已经有特定意思喺度、 哦。 因为咧其实好简单，佢姓陈嘅、 就好自然用翻个陈姓啦。 系咯，咁佢想振兴 啊 潮州 系。哦，就咁解啦。 陈真潮，哎，冇 陈真潮， 系啦，系啦， 系啦， 咁叫振兴潮州啊！即系谂下佢个，即系个抱负几大，即系觉得其实呢啲名称咧，都系上一代啲旧式铺头咧，会用得到啊！ 好嘢啊！啊，我谂起呢度，拆开你少少先，我谂起李小龙个原名啦，吓，即系真正个名李振凡啊！咁咧就系当时佢爸爸李海泉叔啊，吓，我就文说啊，就话改佢威震三藩市咁解，即系送去外国噶啦，会知道噶啦，咁就 系 李振凡，唔知啱唔啱啦吓？ 系有听 就咁嘅意思系 啦，所以啲名好紧要嘅。 系 啦，咁所以其实咧，我亦都睇到咧，可能系早年啲铺头咧，有时除咗头先所讲佢本身个店主即系好希望有愿景啊，有抱负之外咧，亦都可能会有啲唔同嘅特性，例如时代啊，可以发现到，例如图片里面咧，左手边左上角咧，有间铺头叫正月啊。 哦，正月 咁、我估咧，呢、這个应该同当年咧。即系 太空人呢、哦、就征服月球啦係有关系嘅。咁、哦、所以可能灵机一触啊諗唔到不如用返鲸鱼的字咁用返做铺头名。 哦 ,ok, 即係迈向一大步咁什么。 冇错。 太空人一小步人类一大步。就係咁嘅意思啦。 就係咁意思啦。咁、啊 okay, 下面个章呢见到呢个名啊得意啊蒙娜丽莎发型设计美容啊咁样。咁其实当年呢大概80年代中后呢就好多呢啲即係做发型啊、嗯、美容嘅地方呢都好鍾意用啲外国名嘅就翻译嘅咩杜丽莎啊唔系唱歌啊 冇错 佢真系可能译 翻出嚟 Teresa 咁样啊 Mona Lisa 又或者 Peter 就彼得乜乜乜 啊咁佢哋通常都会系一啲做发型屋嘅嗰时啱啱开始唔系叫做叫做发廊啦发型屋啦因为其实我哋以前理发就可能只系去上海理发师 最古老嗰批噶啦 系啦非法铺啦咁后期咧慢慢有呢啲叫做潮啲嘅地方 又 女性啊即系唔会话。喂去间理发铺非法㗎嘛梗係去间发廊 salon, 係 咪咁去理个靓发 记得啊 染个靓发。 以前呢我觉得好好搞笑嘅好好无聊嘅就係、是、问你爱唔爱呢个护发素㗎嘛如果要加两蚊㗎嘛。 两蚊好平。 係呀好平啊 好平。 喂你加唔加护发素加就两蚊㗎我记得。咁、哎、通常你剪洗埋头就加埋㗎啦。而家当然唔理啦你而家剪发一条龙㗎啦话知你佢唔会咁样单收问你爱唔爱护发素㗎嘛。 讲开呢个理发店。 又有嘢讲啊。 围屋咧，其实咧系有分男女界嘅。 哦，系系系，冇错。 如果系旧式嘅理发铺咧，咁以前咧就会可能入到去咧就分男界女界 嘅。 系，如果佢系有阁楼咧，就可能地下系男界，楼上阁楼女界。即系始终咧，嗰年代咧都仲觉得好似男女好似同一个地方非法咧，唔系咁冇意思啊。你明噶啦， 即系男女授受不亲咁，仲系咁古老。 系啦，冇错啦。咁可能又费时啦，即系觉得好似专业啲啦。 系， 咁上面一班师傅，隔篱一班师傅嘅，咁佢哋可能上个师傅可能呢边剃须啊，或者彩耳啦啲啊，咁理完发之后要洗头啊，咁女士们咧喺另一边嘅，咁、可能有块屏风遮挡油嘅，咁我觉得呢样嘢咧亦都系旧底一个 反映到嗰个年代 系啦，即系仲系觉得男女有别，咁啊分翻开嘅，咁呢个亦都好有趣， 真系几有趣。 而家我估唔知仲冇啦， 而家应该可能冇啦。以前中环我细个读书嘅时候经过咧，搭车咧。网上仲有一啲女子理发店嘅， 嗰只好似有啲 嗰只就冇错啦，嗱嗰啲咧就有啲特别嘢噶，而家就应该好似销声匿迹啦，我估啊。 我记得有套原长片曾经出现过某啲镜头， 系咩？好香艳嘅， 好香艳嘅，但我唔记得咗咩戏啦。 而家应该冇啦， 而家应该冇噶啦，应该 系啦。我哋都系睇翻呢啲其他嘅店铺啦， 系啦， 系啦，其他店铺嘅特色又点咧？嗬， 嗱，讲开头先啦， 系 改咗靓名啦。咁頭先最早嘅講緊招牌字啦， 係啦。 咁招牌字，我頭先話如果簡單單冇要求，街邊檔自己 DIY 係冇錯，自己手寫都得啦。 揾個朋友識隻手指靚少少，但係唔得噶嘛，可能覺得喂，依間鋪頭以前啲店主或者店東，或者諗住我真係諗住開個細啊嘛，咁啲嘢冇求其噶嘛，同埋咧有時咧真係。即系心里面谂，我真点都要俾人觉得我呢间铺头与众不同嘅。咁、唯一方法咧，就点都要揾一个名家去写题字。 系 吓呢手字咧，提咗之后咧，哇贴咗上个铺头度，整个招牌咧，哇就威威 就不得了啦， 不得了又威又型。 系 甚至乎咧，我听过有间铺头咧话，佢听闻呢个招牌呢、這个书法家咧写过嘅招牌咧，嗰间铺头系唔会执笠嘅。 哇，好紧要啊！ 系啊，咁啊真系你又知唔知边个咁犀利啊？ 系边个啊？ 就系著名嘅欧建功先生啦。 哦， 咁呢位书法家好犀利嘅，佢系一个著名书法家啦。咁啊，通常佢写好靓嘅楷书嘅。咁、但系佢亦都喺香港咧收咗好多门生啦，甚至乎佢开过一啲书法学校嘅。 系、 咁，但系佢其中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咧，喺香港咧就系、好多时就。好多人咧就慕名而嚟咧，就邀请佢写书法嘅，咁、变成咗一个著名嘅招牌嘅书法家。咁而家当然咧，近呢十几廿年咧，好多佢嘅字迹真迹咧，亦都慢慢因为啲铺头咧就真系结咗业啦，咁就冇不存在啦。咁但系可能你走去上环啊、西环区咧，有啲旧嘅铺头咧，亦都存在到见到欧建功先生嘅墨宝嘅 墨宝笔迹啊，咁样 系啦，冇 犀利，佢系专系写招牌，即系佢系一个学。者读书人嚟嘅， 读书人嚟嘅，系、啦，但系佢本身嚟讲咧，真系好有修养啦、尤其呢首字咧系写得，又我哋叫笔艺体啦， 系 吓，咁佢哋写得非常之靓， 犀利啊， 好苍劲嘅，尤其咧，我觉得书法其实多多少少咧，其实系尤其佢种笔艺体咧，嗰种 干净得嚟咧，仲有一种即系唔系话瘦弱啊，系好有气势， 有个气势 系啦，冇错，因为佢能够令到个店主觉得呢手字出嚟好有霸气，同埋写得系好有美感嘅。咁梅艳忠其实好符合一个店东对自己生意嘅即系所愿啦，话又要威，又能够可以即系好有屹立不倒吓，即系嗰种感觉咧。其实喺个手字里面咧，其实系反映到出嚟嘅。 系 咁，所以咧佢生意唔错噶， 真系好。 又讲个小插曲啊， 哦、 因为咧我早年咧访问咗间油麻地旧铺头， 系 呢位老板咧系开一间卖药材铺嚟嘅，细细间嘅啫。 OK， 咁当年佢开铺头五十年代到啦，咁佢就话佢都要揾阿欧建功先生， 系揾佢写嘅，系 咁咧就托朋友，因为你唔可以特别揾佢， 冇贸然啦，陈福水上嚟揾佢啦， 上去阿水咩系咪？ 系啊， 咁托人，咁啊朋友介绍，咁嗰日咧就真系慕名去到佢嗰个书室嗰度，咁揾开佢，咁啊佢就话当日咧又唔知咁搞嘢，佢话阿欧先生咧。就啱食紧咬紧蔗喎，咁咪话要写手字， 系 咁佢就话冇笔，啱啱唔知摆边度定点样啦，啱、 okay. 面前有墨嘅，唔知点解喎，可能佢兴之所至定系乜嘢嘢啦，佢攞咗啲蔗渣，就喺张书法纸度或者宣纸度， 就喺嗰度写， 就喺你咩名啊？三个字南北行咁样啦，你就写南北行，咁啊写完之后成为唔知400蚊定500蚊， 哇！ 当其时咧 杀死人， 好贵。咁、但系呢个古仔听完之后咧，就真系匪夷所思嘅，即系哇！堂堂书法家竟然用蔗渣 能够写到字咁， 即系嗱，你话啲即系高手之中高手啦，即系攞支竹都可以变宝剑嘅吓，咁啊，即系我听完之后觉得都几好笑嘅，系啦，即系我真系当真噶啦，老板讲得堂，佢好认真讲嘅，所以我觉得系真嘅。 系 咁，即系呢个趣闻啦，咁样系啦。咁其次咧，其实香港咧都有啲唔同嘅书法家咧，其实都系好得到即系啲商户嘅即系拥护嘅，希望可以得到佢墨宝啦。例如一啲大家有听过我估呢个招牌咧、全香港系得一个啫。 系 即系欧建功咧就较为多啦吓。咁但系呢一个咧，唔止系书法家，系一个大画家。就张大千 吓，系 系啦，咁呢个招牌咧，就无意中喺某个旧区度咧，一间旧嘅药行度咧、就俾我见到， 揾到哇，好嘢喎！ 咁嗰个招牌咧，其实我第一眼见到咧，佢个题字写住大千居士定乜嘢嘅，咁我话咦？嗰首字又熟口熟面喎，因为我以前读过张大千先生啲画作呢、都有啲印象 吓 啲、字迹。咁我觉得有啲有所怀疑。 系咪真系佢呢， 真系佢呢，咁我你知道我又好鬼八卦㗎嘛，就走去问下老板喂老板啊，喂呢、个系张大千嘅真系。 哇 有假嘅咩、即系佢仲觉得好似我有质疑佢啊，条气唔顺啊，咁啊， 你当我流噶咁啊， 系你当我流噶，咁我话咁啊，点解会你会即系名不经传间铺头？其实讲 系冇错， 咁点会系有阿张大千嘅题字咧？佢话因为当年张大千经常嚟香港咧，就间唔中做啲展览嘅，咁咧佢就嗰阵时就唔系做呢行嘅，就唔知系托有朋友揾佢帮手帮佢挂下画，即系做啲场地嘅即系 布置啊 咁、样样。即系你几次之后熟落咗，咁每次都佢咁做咁滞，咁佢一次就好无喺屋企就唔知开铺头，咁佢话啊唔知可唔可以请大千居士咧，同佢提手字，咁、大千可能当年其实大千 OK 好 nice 嘅，听 讲系真系 nice， 咁佢话啊唔紧要，我同你写手字送俾你咁样样，咁呢手字就变咗佢嗰间药行嘅招牌名， 哇不得了、啊，我相信、真系无价宝啦， 呢啲又系传奇嚟嘅， 系 即系我觉得啊你真系估佢唔到，系、咯。 啱啊，因为你讲得啱，佢唔会同你无端端去写开招牌写呢啲噶嘛， 梗系啦， 大师级啊， 大师嚟噶嘛， 系啊， 系啦，咁呢、就是、我就觉得佢系缘分嚟嘅， 系， 即系你如果同佢系冇种交往同埋缘分咧，你都未必可以攞到佢手指， 冇错，都未必能够完成到咁样啊，系啊，劲啦吓，好啦，咁除咗呢啲咩图片啊、街边档啊之外咧，招牌好紧要啦，之前就讲咗，仲有啲字体或者演变到铺头又乜嘢啊，我哋或者睇下下一张啦，嗬。 嗱，呢一个右边嘅图像咧，其实讲紧一种叫做异体字。 哦，喂，唔好识读添，我真系。 其实大家识读噶啦， 系 嗱，全部识读。 嗯， 面餐咖啡嘅价字 系 餐冰餐 器具器具。咁、 哦、 其实基本上全部都系识嘅。 系。 咁但系呢个字呢好似同你所写嘅少少唔同。 咁喎、 啊。其实有啲字呢喺汉字里面呢系有一种形式嘅。佢、 嗯、 系一种古法，即系古嘅书法字体嚟嘅。但系呢佢系同我哋而家所写嘅系共通嘅。咁、 嗯、 但系有时呢有时又视乎个书法家本身佢鍾意写边一种。 嗯、 可能头先你见到嗰、那个餐字。咁、那个餐字佢鍾意系咁样两点写个食字。OK 喎，咁你话系咪错？又唔系错喎。 又唔系错，佢系用呢啲啊。 用呢种字写，你觉得写完出嚟咧，又好似好特别， 系好有代表性、啊。 代表性嘅，咁所以咧，其实呢样嘢咧，我哋大致上都叫异体字， 啱啊， 即系异体啊嘛，另一种体制嘅字形。咁但系其实系共通嘅， 吓、嗯、 冇分 接受噶啦。 系啦，咁但系你睇到嗰个其实文字上嗰个演变嘅改种、那个变种咧，其实可以丰富咗个书法家嗰种创作力嘅会系。 嗯，同埋好有代表性啦，嗬。嗯，不过当然啦，如果你话，喂，我考试啊，小朋友啊，读书写字，梗系写翻个正字啦。 我估你一定被老师圈咯。而家想写正嘅字都俾人圈咗几圈咋。 系啊，啱啊，都话你啊。同埋有啲字嘅，即系啊，有机会真系同你研究一下。细个嘅时候好似决定嘅决，我记得好似系两点嘅，我唔知啊。后屘而家变咗大个有三点，我唔知道有冇记错咯。 我写开三点嘅。 系啊，写开三点，唉、哎，真系唔知点啊。得闲请教啲中文老师先，真系要啊。阿、啊、三明哥，之前咧我哋有一集嘅我哋有个节目啦。就叫做呢个圣诗人物，咁啊访问过一间古老铺头嘅，咁就喺佐敦嗰边啦吓，就系、是、叫做镜明啊， 系我老友记， 哦老友记啊，系啊，你知唔知啊？你上一集提过有啲铺头字咧唔识点读，我、這、呢个我真系，我初成都以为明镜， 我就系读错咗个名开头，明镜， 好后期咧先知道系镜明，咁我个老友咧，即系个老板啊，大班啲 friend 嚟嘅都系， 系 啊，大班啲 friend 嚟噶，咁啊佢啲上架真系手屈一指啊，好靓啊剩啊，嗱我就想讲下佢个特色铺咧就 系 前铺后居，好正好理想。以前嘅铺头系咪多数都系咁咧？嗬、 啊，以前如果真系有翻咁上下嘅旧铺咧，真系前铺后居多嘅、 嗯， 可能亦都系下铺上居又得， 一、 啊、可能咧佢楼底高， 系啊， 咁可能间个阁楼， 整个阁仔瞓咯， 系啦，整阁仔咧就可以一家大细瞓觉，咁所以咧其实以前咧就真系即系好方便啦、 嗯嗯， 前铺后居，同埋后栏咧可能系都通常系洗手间啊， 系啊，厕所、 厨房啊、 煮饭啊， 系啦，咁当然视乎你间铺头几大啦，咁以前即系唐楼即系好深噶嘛，咁、 嗯、 前面就可以做生意，后面就做住所，咁所以呢个系好普遍的一样嘢嚟嘅。 啱啊，我另外就访问嗰间做铜器嘅铺头嘅喺油麻地嗰边啦，咁佢后栏系做咗咩？佢就摆一部大嘅机器， 嗯、 就是、一个集嘅机嚟嘅，即系我哋接铁片啊，成个各样啦， 即系工厂啦， 系冇错啱啊！你讲得啱啊，就系、是、一个后工厂嚟嘅，而、家就真系揾唔到啦， 而家难噶啦，你咁啊，而家啲铺头新楼唔会咁大地方啦， 系啊， 亦都唔容许你咁做啦，因为住埋落去，你其实好多消防问题啊，好多唔同嘅屋宇问题啊， 系冇错， 咁所以以前嗰种形式咧，就而家真系好难复建噶啦， 啱啊，真系难啊，而家条例。所行啦吓，嗱，仲有一啲铺头就真系香港特色啦。我哋睇睇一幅相啦吓，就系呢啲吓，呢啲系咩铺头啊？ 呢啲我叫楼梯档啦。 楼梯档系啊，真 系特色嚟噶。点解咧？嗱，其实呢啲档口咧，而家真系又系买少见少。 系 呢啲铺头以前咧就好多地方有嘅，因为以前嘅旧楼旧唐楼咧，即系当一梯两伙咧，通常冇 lift 噶嘛。咁啊，呢啲上楼梯必经，楼梯个位咧啱啱去个罅位。咁呢个大概 缩 咗落去嘅，咁大概我相信就冇60尺啦，可能都冇嘅。 系 咁但系啱啱好咧，就有个咁嘅位置空间。咁而呢空间咧，就好多时咧就可以变成间小店。咁、啲小店咧，其实好好用嘅，即系其实个老板咧就可以做啲好细嘅生意啦，例如麻雀档啊， 啱啊， 雕麻雀啦， 雕麻雀 系啦，例如卖整下水电啊，或者整下修理啲钟表啊， 冇错， 因为佢唔需要太大嘅地方储存啲物件，同埋啲嘢较为细。细件啲，同埋可能啲修修补补嘅铺头仔，咁好方便噶。呢种楼梯档其实第一租金会平好多啦，二嚟就即系，但系最大问题就是地方太细啦、 嗯。 通常一个人两个起，一个起两个子，咁啊两公婆好好噶啦，一个。可能你企埋一齐啦，都逼逼地噶啦。咁但系可能一个企出嚟啦，甚至乎咧，我访问过左手边呢间麻雀铺啦，金发啦， 呢位女士咧，佢同我讲佢以前屋企咧，其实咧以前呢个系有个阁楼嘅，个招牌个位好细阁楼， 系 咁啱啱好咧，啲兄弟姊妹咧可以失宿咗喺里面瞓觉嘅，咁、大人咧就夜晚黑咧就铺块板喺门口瞓， 喺门口瞓， 系啦，食嘢煮饭都系喺门口搞掂， 哇，真系啊，即系典型嘅香港， 系啊，其实我觉得基本上仲艰难过嗰啲即系一家八口一张床， 系啊， 你啱啱喺条街度咧。就有车噶嘛，有人噶嘛， 真系。 其实你系冇乜私隐嘅， 啱啊。 咁但系你嘅生活咧，就要喺度起居饮食咧、做埋生意咧、都喺呢度。其实系反映到嗰代人咧，系一种好坚毅啊， 好拼搏、坚毅、 拼搏嘅。 系 咁，同埋喺咁嘅逆境或者咁环境下面咧，都能够可以继续生活咧，其实真系唔简单咯、 即系讲出嚟都感动啊！ 系啊， 即系香港精神就 系 咁捱翻嚟。 系啊，同埋有样嘢， 系 呢啲铺头咧，虽然做啲小生意，但系咧大部分我访问嘅店主咧都好开心嘅。佢同楼上啲人咧，佢关 系 好好啊，住客。因为咧，早年啲铺呢啲咁样嘅楼宇咧，就冇 lift 啦，啲人必经之路啦。咁如果有啲陌生人上楼咧，佢哋会知道啊。即系话，你边个啊？喂，你咪白撞噶？你做埋呢个 secure 嘅角色。 系系系。 咁所以咧，其实佢系冇钱收嘅，但系佢哋会兼顾埋呢个咁样辛苦嘅责任。 讲得好好啊，山文哥，我谂唔到呢点啊。因为而家唔同啦，有晒嗰啲管理员啦，又或者单栋式嘅，可能有个看更伯伯喺度啦。但系呢啲位佢又容纳唔，即系请唔到看更，楼数唔系咁多，就靠呢个楼梯铺头我嚟做。负责埋呢个看管工作， 系啦。其实咧，嗰啲住户咧，同呢个老板咧，好多时都建立咗好关 系 嘅。有时即系煮多咗啲汤水啊，都攞落去俾阿老板饮啊，你仔女啊， 冇错冇错。 甚至乎过年过节咧，都可能醒封利是仔 啊， 俾阿老板，即系叫做多谢下佢啊，酬谢下佢， 睇门口啊， 做咗呢个免费看更啊。 系 咁啊，其实我觉得系嗰阵时反映到呢个邻里关系咧，其实唔系净系隔篱左右啊，楼上楼下咧，即系都系好好建立， 好守望相。 好失望相助嘅，呢个我觉得亦都系一种香港精神嚟。 系好正啊！好啦，嗱，我哋睇睇下一幅图片啊。下一幅图片咧，呢个就呢啲铺头咧，真系又系买少见少啦。药嘅铺头而家随街都系，但系咧系放翻啲游客啦，卖化妆品剩啦，嗬。古老嘅药材铺啊，真系比较少见，仲要系咁大规模嘅白纸柜啦，有剩啦，嗬。 咁呢个白纸柜咧，真系呢啲旧式嘅药材铺嘅招牌嚟噶啦，即系装潢系必备嘅，因为呢啲其实系。俾佢哋放啲药材嘅地方，咁通常咧佢哋都会其实系咪真系有一百个柜咧？又未必嘅，可能大概系攞个名称啦，大概七八十个好犀利嘅，因为其实大部分都已经摆到佢哋要用到嘅药， 用嘅药材 系啦。通常咧最右手嘅腰瓶或者下边嘅柜咧，就摆啲最经常用的 常用嘅， 系啦，常用方便一攞就有嘛，执药嘅时候。咁但系有啲。冇咁常用嘅药就摆高喎，咁要攞咧就冇咁方便嘅。咁通常咧，如果系一般嘅铺头咧，都有堂简单嘅竹梯擒上去嘅。但系咧，我所见嘅大部分呢啲咁样嘅有八子柜嘅旧药材铺咧，都冇堂梯喺度嘅。通常啲老板会点做咧？就好张相片上面呢个老板，好简单，拉开下面两三个， 就踩上， 又踩上去就攞上面嗰啲嘢落嚟， 好劲， 好劲噶。咁其实讲真，我都惊噶，你叫我咁擒上，我都要稳稳阵。 因为大佬话佢。设计个柜桶仔唔系俾你咁用噶嘛， 仲要系嗰组柜啊，系冇落个钉噶， 系啱。 嗰阵时啲做啲柜嘅人咧， 系 真系好犀利啊，系冇落啲后钉，全部 入 榫 啊嗰啲， 系啦， 嗰啲柜桶仔啊， 系啦。咁所以你谂下，其实长年累月咧，呢啲柜桶用几廿年咧，其实仲要日日间唔中咁擒上去咧，借力咁上去咧，其实真系好稳阵， 真系稳阵啊，真材实料嘅正式啊。 咁所以其实咧，好多时喺呢啲咁样嘅旧式嘅铺头里面咧，其实都睇到咧，佢哋。种叫做即系适者生存啦，甚至乎你话斋，哇！但系好有民间智慧， 系 即系我唔需要搞咁多嘢，好简单，我就可以达到目标啦。啊，我想攞一拉个柜，哦，擒咗上去咯，攞完落嚟噶啦，已经 系。 咁其实佢哋系好犀利，我觉得呢种其实我觉得系嗰个环境造就到呢班朋友咧，有呢种咁样嘅即系解决问题嘅一种咁样嘅特质喺度， 系个思维方法啦，好劲啊！好啦，嗱咁啊，铺头其实就真系好多嘅，太多怀旧铺头啦。 如果要讲咧，讲十集都讲唔晒， 讲唔晒真系， 系啊，真系讲唔晒。咁我哋讲个比较啲特色啲啦。之前就提过一啲杂货铺啦，咁啊，另外头先就提合过一啲前铺后居啊，楼梯档口啊，剩啊各样啦。好，有一啲咧就系专喺二楼度嘅，系啦，二楼嘅我发觉次次都系二楼、一楼、二楼咁样嘅，好少喺地铺嘅，就系、是、照相馆啊吓，系啦，我哋成日想所讲嘅影相铺啦，嗱而家又系冇啦，因为揸菲林啊、大机嚟影相嘅冇噶啦，全部都系去街嘅。如果系嗰啲点讲啊，自己入钱嘅商啊，嗬嗰啲入20蚊落去影啊，咁嗰啲啦吓，唔会去一家大细去影一张相噶啦。 而家真系少咗啦，因为头先你讲嗰种叫做有翻咁上下日子嘅传统嘅旧影楼啦、影相铺咧，真系五只手指数到咁就 系 噶啦。 系啊系啊， 因为好多近呢几十年或者近呢十年咧，都好多开始结业。兼且嚟讲咧，其实呢啲传统铺头咧，佢哋头先所讲咧，都开喺二楼啊、阁楼咁样，即系方便做生意。同埋一样嘢，租金平 啊，租金平 系啦。同埋咧，佢哋方便佢哋咩咧？因为点解咧？佢哋啲器材噶嘛， 系 咁放喺二楼啊，嗰啲就简单啲， 又安全啲 啦，系啦，安全啲啦。因为始终早年嘅相机都较为贵重啲啦，咁样。咁另一样嘢咧，其实咧就会睇翻样嘢。以前咧有个习惯咧，就好中意影相嘅啲人，但系唔系个个有能力嘅，啲影相都要俾钱噶嘛，系咪先？同埋咧，有啲得意地方，例如我知道喺一啲特定，比如长沙湾、青山岛，但系咧，其实早年好多影楼嘅， 都仲好多嘅。 上海街、油麻地、旺角都有嘅，因为嗰啲地方咧就好旺嘅。以前上海街就话说咧，旺过弥敦道嘅。 哦，咁样嘅，正式嘅发展 系啦， 地标 啊，人流畅旺咧，咁佢做生意咧就好方便啦。同埋咧，除咗每年咧过年过节，可能啲朋友会影屋企会影全家福啦，学生会影开学相啦，证件相啦，可能申请啲牌照啊，可能要影相啦，结婚啦，啊，其实甚至乎嗱，我唔知有冇影过，好兴嘅呢个童年第一张裸照， 哦， 一定俾阿爸咧夹硬 抽咗去嗰边影啊， 系啊，通常咧都系咁啦， 如 果生咗个呆。咁你要话俾屋企朋友或者啲亲戚听或者乡下，咁一定要捉个僆仔，就要要全裸 影返一张， 就要放喺影楼度呢， 坐喺张凳嗰度， 飞碟凳嗰度呢，藤椅度呢，就影返张咁嘅相，话俾你听，哎呀我生咗个袋囉，咁恭喜我啦，咁样，即係其实都系一种叫做哇，即係好巴闭嘅嘢嚟㗎嘛，生咗仔喎，添丁喎，咁样。咁所以影楼呢其实系扮演咗一个好重要角色，但好听啲生老啲嘅影张相啊，结婚啊生仔啦，头先讲老咗难听啲，最后嗰张车头相， 哦，都系喺嗰度， 都可能要帮衬下呢啲铺头，所以生老病就有病啊， 病系啊， 死都可能要 都系喺嗰度啦， 帮衬下啦要。 系啊，嗱，咁啊，天真啦，我哋啊飞啊啲相啦，我哋一路睇落去啦吓。嗱，呢啲影楼相就细个相，咁啊学你话斋都好必要咯， 嗬。系啊，一同一烧。以前影相机会真系唔多，而家话手机乜都有得影，咁能够可以去得影楼影相嘅话咧， 都比较系唔可以话富有，即系松动啲嘅人家。 松动啲啦，你知影相嗰阵时一份人工普普通通。几廿蚊，你影批相可能都要几蚊鸡，十蚊百蚊。 同埋仲有，你唔系牛记粒记就上去影，你都系买套靓衫，通常都系过年啦，可能过时过节啦，个啱啱趁有套靓衫，唔系啦，留低佢啦，嗬，咁难得啊， 因为善影啊嘛， 系啊，留低善影。 嗱，咁你见细路仔咧，好似左边呢一张咧，头先所讲，即系着得好市井，嗱，着晒皮鞋啊，咁新衫啊，咁样，咁啊教佢摆个钉字脚，简单 pose 啦，吓， 好简单 pose， 好得意啊，会唔会？ 右边嗰张咧就见到相对咧好似苦瓜干啲啊，咁会唔会啊？可能俾人逼影相啦。咁同埋咧，以前影楼咧有个特别嘅服务嘅，其实咧未必个个都身光颈靓嘅，可能佢真系要影一张好紧要嘅相，或者咩相，可能佢一下子冇套好啲嘅衫裤鞋袜，咁样影楼咧就会有个服装间嘅，就可以自己拣。 哦，嗰阵时都有 系 咁样， 即系可能唔系结婚衫啊， 明白明白， 即系普通嘅衣服， 即系靓啲嘅可能外套。 外套啊，西装衫啊，俾褛住啊，或者有对鞋啊咁样，即系你知以前真系话斋，佢都唔想影出嚟咁寒酸， 冇错冇错。 咁所以咧都会有啲 有啲几套衫俾你 提供俾佢， 提供俾佢，咁可以拣下，咁影出嚟靓啲嘛。 系 ，OK。嗱，我哋一路睇一啲相啦，又飞落去啦，嗱，呢个就系、是、男士嘅，男士嘅着套西装，另外老人家喎，喂，着一套长衫 晚衫啦，咁样啊。其实呢啲咧，其实亦都系反映到个时代啦，即系头先左手边呢个系一个长衫嘅，即系一个君子啊，一个型格嘅男士啦，有学识嘅男士啦，或者有地位嘅男士啦。咁右边嗰个着晒西装打晒呔，咁你见到插埋裤袋，成个 真系好型， 成个探长咪话探长啊！ 我谂起阿张英、张门柔啊， 曹达华 或者曹达华咁啦。 咁啊，见到好不挺嘅，可能佢特登自己嘅，亦都可能系嗰间影楼提供嘅、 哦，或者提供嘅系啦。OK， 我哋一路飞落去啊，呢啲都系啦，咁亦都系大头啲啦。呢张嗱中间嗰张咧，我觉得佢哋有个姿势嘅吓，侧侧地身嘅，呢、這个影楼 pose 都几固定的，我觉得吓。 呢、這个例牌赛嚟， 例牌赛嚟噶啦。 同埋一样嘢，个发型 系啊， 立晒头嘅， 立晒头，拧一拧嘅， 拧一拧嘅，搽个靓发语头立，咁立晒头，咁基本上又系指定动作嚟噶啦。即基本上你见下佢，哇！呢、這个又系唔得了啊！即系你啊型仔嘛要，咁同埋打晒呔，同埋留意张相咧系手上色。 哦，系、哦，即系特别系填一啲色落去嘅吓。 嗱，嗰阵时早年咧黑白相嚟噶嘛， 系 咁冇彩色噶嘛。咁以前咧喺影楼里面咧有个师傅咧就专门做上色嘅。咁、比如师傅个客需唔需要啦，亦都有特别嘅收费嘅，可能你要丰富啲嘅颜色， 系 全色嘅。啊！成張相都有 color 嘅，咁佢就會同你收貴啲，上晒色。個師傅好叻噶，尤其啲膚色啊、口唇啊、西裝啊、服飾背景，佢完全 都有啊， 完全可以畫得翻出嚟。 我記得老媽子都有張嘅，佢係搽個口唇好怪嘅。我細個仲問佢咁肉酸嘅，點解整到 哇咁大膽講？ 係啊，唔驚細個童言無忌嘛。佢話唔係，依個係影樓填色填上去嘅， 冇錯， 係啊。 咁呢個好常見，因為個當其時其實真係未有彩色攝影啊嘛。 啱、 咁唯一方法就係用手上色。 系啊， 取替咗一样嘢，但我觉得好聪明啲人，即系其实我觉得系一种艺术嚟嘅。 啱啊， 因为我自己本身都储咗唔少呢啲旧相咧，咁、我睇到好多唔同嘅技法啦、手工艺啊，其实系一种即系好特别嘅训练， 好专业啊， 好专业嘅，即系唔系咁简单。甚至乎有啲人话咧，当年咧其实系有啲人可能佢个样貌啦，可能大细眼啦， 甚至 乎可能 佢同你执到， 或者个嘴歪少少啊。咁但系你影相冇办法，即系以前唔好而家有 Photoshop 啊嘛。 冇错， 系嗰啲叫人肉 Photoshop 啦。咁人肉 Photoshop 就话咧，可能将你只眼咧可以开翻大， 哦，放翻执翻大， 甚至乎咧可能喺你眼珠度咧点翻啲光落去。精灵啲嘅， 等你精灵，冇眼瞓，成日都好似唔够瞓咁样，眼蒙蒙，唔知几点钟咁。 可能块面有突啦，又可能执咗突啦嘅， okay. 即系如是者可以将你改头换面，当然会可以改到唔变，唔系嗰人啦。咁但系会将你一啲叫缺陷嘅嘢咧， 执走佢， 尽量执走佢嘅。咁呢个亦都好多时系个客嘅要求， okay. 或者系嗰个影楼话，不如同你整靓啲啦。咁、可能呢啲又要额外收费嚟嘅。 系 OK，、好啦，咁啊，另外女士啦，女士啊，发型啦，都系以前嘅年代啦。 呢、這个其实咧，当时女士咧又个个都希望系靓女噶嘛，认出嚟啊，咁、 okay. 可以吸引异性啦，又可以留念啦、 可能相睇都唔 相睇系啦， 系啦，即系父母揸住张相，你又揸住阿仔嗰幅相，嗱，我个女又咁啊，你个仔又点啊，咁大家交 讲开呢啲又要相睇相咧，又有个小插曲， 又有啲嘢讲好啊。 原来当年咧，大概70年代到80年代咧，有一种叫过埠新娘， 哦， 有冇听过？ 系听过。 咁就其实咧，过埠新娘即系话，即系你要即系人哋嗰个男家啊，隔山打牛想娶个老婆翻去， 可能系东南亚嘅女士啊， 或者系啲金尖沙啊、啤嗰啲啊，类似早年好多呢啲嘅，咁佢都唔知道以前。即係資訊冇方便啊嘛，咁透過相片去了解對方第一個印象啦，咁、一定要影得靚啊嘛，咁影得靚咧，除咗要知道靚唔靚之外咧，原來有個好有趣的地方嘅、我亦都聽位即係舊影樓嘅老行專講，佢話咧，竟然咧，如果你真係想嫁得出，除咗你要即係裝扮一下，影咗靚嘅即係單口相之外咧，佢要影一張全身相， 全身相嘅、 全身相要點樣影法咧？嗱。有啲客咧特別要求嘅，即係個代中介代理啊，佢話要著泳裝。 哦，哇咁樣。 其實意思唔係想第一，當然想睇下身材啦。其次咧，影嗰張相咧會硬邦邦嘅，基本上咧係動起手指要直，唔需要擺任何 pose 嘅。即係其實咧，佢呢一張相除咗見到個樣子之外咧，佢見到你。 系五肢健全。 哦，咁嘅意思。 手指冇长短或者冇啲咩嘢，即系佢觉得 身体冇缺陷， 冇缺陷啦，或者个身形 OK 啦，个样又是正啲啦，佢又唔好太难睇啦。 系 咁啊，觉得 OK， 咁先能够可以即系可以有第二次嘅叫接见啊，唔知啦，总之 系再进一步发展， 再进一步发展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当其时有啲影楼咧，都帮手影呢一类即系相片嘅，就 讲唔知道， 即系有凭证啦，即系等嚟可以隔山打牛都能够知道啊，呢个得唔得啊，有冇问题咁样。咁我都听翻嚟嘅一样嘢， 系几得意哦。嗱，我哋飞几张啊，我哋想睇一睇全家福嗰度咧，系特别咧啲系好有意思噶。 呢张又要讲下， 好啊好啊。 呢张相得意在咧。是一个男人和几个僆仔， 系 仲要系嗰个牌上面咧，系即系一个牌挂住佢系人名啦，同埋排第几嘅。咁呢一张相片其实咧唔系正式一张全家福， 系 一张广告相。 哦， 但系佢咧就好似系个父亲同成班仔仔添，仲要系影嘅相。咁呢张相其实系一间药厂咧卖紧多仔丸嘅相。咁佢攞呢张相咧就做宣传，即系话你睇我。呢、这个男士 几劲啊，嗬， 几犀利，可以生咁多个仔， 系啊， 咁而事者咧，作为一张宣传嘅相片，即系我觉得嗰时嘅人咧，嗰、那个头脑 系几得意，真系生七个八个咁啊！好啦，嗱，我哋一路睇落去啦吓，咁啊，另外，嗱，呢张真系一定亦都要讲下一名啊老爷啦，可以咁讲啦，坐中间啦吓，咦，佢隔篱左右都系女士，会唔会都系嗰啲太太咧？嗬， 呢个可能都系啲亲戚嚟嘅， 都系亲戚嘅， 系啦，因为我估计唔到，因为呢张相我冇。 我 唔 知 同佢稽考啦，但系纯粹估计嚟讲咧，都系一张嗱呢张相片咧系较为早期啲嘅、大概我相信系民国初年度啦。你见到啲女性咧个装扮仲有少少上一代嘅清装嘅 feel 啊，咁另外咧都系着住啲立令嗰啲衫啦，咁同埋咧见到后面嗰个后生仔咧已经着咗西装啊， 好犀利， 咁啱啱可能系转紧时代，即系民国初年由清朝变成民国，咁、所以呢张相片咧啊系佢着啲衫叫黑丑布。 黑丑布 系啦，系、黑色立令嘅，咁变咗嚟讲呢啲咧，亦都系反映到早年咧，即系比如你见到老人家一定系坐喺度，同埋最大辈份嗰个咧系坐中间嘅，所以其实那个排位坐姿坐法咧、其实都反映到嗰个家族咧嗰个唔同 点样排位 辈份啊，系啦， 啱啊，好清楚列见到啦，好啦，嗱，我哋睇睇再下一张啦，呢、這个就系比较近期啲啦，即系时代一啲噶啦， 系啦， 系啦，嗱，我哋再飞一飞下，因为时间关。系啦，飞咗。 咁呢个咧就已经去到系新一代嘅啦，已经系。咁、全家福咁啊，老人家头先讲晒啲辈份啊，排晒位咁样。咁呢啲亦都系而家啲较为时代啲新颖啲嘅影楼去影嘅。 冇错。呢一张就真系好点讲，好近期啦。我估啊，可能系七十年代到啦。 唔系啊，呢张呢张大概都系十年八载内嘅。 哦，十年八载内嘅。 系啊，系啊，系啊。 我见佢啲彩色好似，咦，唔系咁靓咁样嘅咁样。哦，原来都系十年八载内嘅。 系啊，冇错。 系啦，都系。因为好难得嘅，都成五，我相信我估啊，都五代同堂噶啦，吓， 呢度三代到啦， 吓 ，OK， 系啦，老人家啦，吓，三四代啦， 好开心嘅真系， 好开心啊，好开心啊，系啦，而家呢啲就真系少啦，可能系大学毕业先可能影一张相咁啦，吓，同屋企人啦，就全家福啦，系啦，咁啊，今集真系丰富啦，讲咗好多啦，又讲下嗰啲招牌，由招牌演到去铺头里边，跟住又讲一啲特色嘅，我哋怀旧啲嘅香港地嘅。食铺头哦，好丰富。好啦，嗱，咁下一集咧，我哋睇下有咩主题啦，再翻嚟见大家啦，好唔好啊？好啦，下一集再见，多谢你哋啊， 拜拜， 拜拜。